Bravo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 Bravo FM 91.3，我是李星云。哇，好快哦，九月已经又过了一半以上了，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所以今天呢，我来做一个这个农历八月十五的中秋。中秋其实这个专题，我去年好像也有做一集，所以呢，我今年选的歌呢，都会尽量哈不要重复到。那后来发现，哎，真的，大家音乐人啊，作曲家还蛮喜欢用月亮这个题材，好像会给他们很多的灵感跟思绪，创作出来蛮多跟月亮有关系的这些歌曲哦。所以今天要播给大家的，其实中秋除了Chinese 哈有在过这个节，南美韩、日本跟越南琉球等其他国家好像也会过这个传统节日。那在日本中秋是叫做十五夜，据说他们也会吃一些东西，我们吃的是月饼，但他们吃的好像是那种糯米团子，而且他们叫月见，他们也是会赏月的。好，在这个浪漫的秋天季节，首先第一首歌曲播给大家的是什么呢？我选了一首叫做 It's Only a Paper Moon， 好，纸月亮。据说这个村上春树吧，在他的小说里面其实也有提过哦，有引用这个 Paper Moon 的这个歌词。好，那我们首先就来听这个爵士名曲，由 Frank Sinatra 所带来的 It's Only a Paper Moon。 It is only a paper moon sailing over a cardboard sea, but it wouldn't be make-believe if you believed in me. Yes, it's only a canvas sky hanging over a muslin tree, but it wouldn't be make-believe if you believed in me. Without yourLove, it's a honky-tonk parade. Without your love, it's a melody played in a penny arcade. It's a Barnum and Bailey world, just as phony as it can be. But it wouldn't be make-believe if you believed in meWithout your love, it's a honky-tonk parade. Without your love, it's a melody played in a penny arcade. It's a Barnum and Bailey world, just as phony as it can be. But it wouldn't be make-believe if you believed in me. 听完了 Sinatra， 我们来听听另外一个另类的摇滚团体，他们的名字叫做 REM。 成军在1980年代，或许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这个另类摇滚的团体有点点陌生，不过呢 REM 真的就用月亮这个题材来写一首歌曲，叫做 Man on the Moon。 而且呢这个歌曲很好玩，它里面有很多的耶耶耶，待会大家可能边听就可以边学着唱了。那 REM 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碰上一些瓶颈哦，就是他写了一个 C 和弦，然后又接了一个 D 和弦，然后最后就卡住了，再也写不下去了。你知道写歌有时候真的是会这样，就是写了一段自己觉得还不错，但是呢就怎么都接不下去啊，就会觉得后面写的不够像前面那么好，所以就卡住很多年。那后来一直要到进录音室的最后一个礼拜了，那其他的团员都一直在骂这个主唱，就是说你到底怎么样啊，歌词都写不出来，快一点好不好。那最后他有一天在这个西雅图，我们都知道REM 就是在西雅图这个地方诞生的乐团，他有一天在这个人行道上呢寻找他的灵感，结果就想到了这个 Andy Kaufman 闪进他的脑海里面，因为这个月亮上的男人的这个形象，有一点点这个传统喜剧的那个笑匠的样子就浮现在他的脑海，于是呢他就帮这首歌曲取名叫做 Man on the Moon。 我们一起来欣赏。 Here's a truck stop instead of St. Peter's. 这首 Man on the Moon 其实在这个金凯瑞有演过一部电影叫做月亮上的男人，其实也就是同名歌曲在那个电影里头也大量的会用上这个 REM 的这首歌曲，还蛮好听的齁。其实作曲家还蛮喜欢用月亮或是月光来描绘一个心境。接下来这首曲子是一个演奏曲，但是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感性的版本，是由这个 Tal Farlow 所演奏的 Moonlight Becomes You。 这个是其实也曾经被这个 Bing Crosby 在电影里头有演唱过歌曲，然后有非常多的人翻唱哈。不过我们今天要播送的这个版本是 Jazz Guitarist Tal Farlow， 有的人形容他说他有点像那个八爪章鱼，他有这样一个称号叫做 Octopus，因为你知道这个Farrow 他有很大的手指头，然后很敏捷的在这个纸板上面移动的时候，有的人就会戏称说哎，很像是那个章鱼的那个手在移动的感觉。好，我们来一起来听听这首 Moonlight Becomes You。 这个歌手呢叫做 Kurt Elling， 他的嗓音我觉得好低沉，好有味道哦，很会唱歌。那他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其实叫做 Moonlight Serenade， 是早期那个 Big Band Glenn Miller 他最著名的曲子之一。好，我们都知道 Glenn Miller 曾经带领这个爵士大乐团，应该算是这个爵士摇摆时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Swing Era 哈。那个时候有艾灵顿公爵啊， Count Basie 啊，贝西公爵等等的。但是呢 Glenn Miller 的这个乐团呢、其实每次演奏出来的歌曲都是大家最爱跳舞的，最受到欢迎的哈。那我们今天播的这个Kurt Elling 的这个版本，这首歌曲叫做 Moonlight Serenade。 Understand the night when she flashes her sparkling eyes at dusk, she flirts with twilightWhen the noise of day dies away, the night and twilight stay and stay, making quiet love up high over the town. And the gentle twilight gives his light, making a queen of night. If I couldI would write a sonnet of the night as a remembrance of your eyes. And if you'd promise not to tell, I could whisper the words in the dark. Like a lover, we could count the stars, the shooting stars, andTalk of lovers through the ages who had lived out of their dreams. Such will and spirit courage they needed to live in a dream. To burn with every breath so serene, as if they had been the first to find love at all. Like night and twilight, they were the first of lovers everCould we be like them? Hold on to one another until dawn comes. Then we'll fly off and dream until night and twilight kiss again. Thank you. my one and only love, let me take you out under the moonlight and show how the twilight loves the night, why he lives for an hour of loving through lifetimes of longing, and sings his moonlight serenade. 那就去国宾影城啊！ 啊，国宾影城，为什么啊？ 因为国宾影城影音效果最棒，加入会员的话，买票超便宜哦，可乐、爆米花五折，还可以独享网络订票哎！ 哇，那快去国宾影城看电影，我也要加入会员。 疲劳鬼退散。 办公室粉尘、二氧化碳浓度高，让人昏昏欲睡。有请阿拉斯加全热交换器，保留冷气，新鲜换气。02-2882-7905。 为你制造好空气，阿拉斯加。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台语 FM 91.3。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今天呢，我做了哇，都是跟月亮有关系耶。这些作曲家看到月亮，产生一种灵感，产生一种很浪漫的思绪。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Half Moon》，哇，这个真的是算是女中豪杰啊，就是摇滚乐里面的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女性先驱哈。其实，在摇滚乐史里头呢，大家常常会封这个Janis Joplin 为最伟大的女主唱之一，最主要是我觉得她的唱腔吧，就是她演唱起来会觉得她勇往直前，好像骑马奔驰这样子一路往前去哈，她很能够驾驭歌曲。待会大家听到她唱的这首 Half Moon 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她的唱腔，非常的自由，非常的奔放。不过呢，可能也真的是天妒英才哈，她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过世。有一个那个27岁的那个魔咒，有没有？就有很多摇滚巨星，其实在27岁这个关卡都熬不过去。好，那不过 Janis Joplin 所留下来的歌曲呢，的确是让人回味无穷。我们来欣赏的这个一开场的 intro 前奏就非常的 groovy， 很 funky 的 Half Moon。 Rings the clock. 就是非常的精彩哦，很 enjoy 听Zeppelin 他的像刚刚那些乐手啊，就是很惊艳般的哈、哦，很精彩的演出，还有那个Your Love Brings Life to Me 那句哦，那个 keyboard 那个连续的那个爬音，钢琴的低音伴奏那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听。好，下面一首歌曲叫做 Walking on the Moon， 这个是啊、哦、我的最爱，警察合唱团当中的这个 Sting 哈、哦。他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那个背后的故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有一天呢，他就是慕尼黑演唱会结束了以后，然后居然 Sting 就喝了烂醉。你们也知道这个非常帅的这个贝斯手，其实他蛮性格的哈。然后一回到旅馆，其实这些摇滚巨星也蛮可怜的，就是演唱会完他们也不能去哪里，到处大家可能歌迷会围绕着他们，所以他们只能在房间里头喝酒。那喝了有点半醉了以后，头昏脑胀的，居然 Sting 呢就绕着这个房间，然后边唱边走，然后在那边自我跳舞。哎，他就哼唱了一句叫做 Walking around the moon， yeah yeah yeah， 这样。哎，结果隔天早上醒来以后，发现哎，其实写这句写的还不错嘛。但是这个歌词 walking around the room 哈，就是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啪啪走。他觉得这个词实在是太蠢了哈，所以后来他就干脆再取一个自己觉得更蠢的歌名，叫做《月球漫步》（Walking on the Moon）。哇！这个创作人实在是天马行空，酒醉醒来以后，然后就换了歌名，但是呢，就没想到这首歌变成名曲呢。我们来听听《Walking on the Moon》。 刚那个 Sting 的吉他有没有跟着他飞起来啊？我非常喜欢 Sting 的歌曲，都怪怪的哈，很有个性，但是非常耐听。Walking on the Moon 推荐给你。好，接下来这首歌也非常的精彩，也是另外一个醉汉，这个 Tom Waits。有的人说啊，这个他的声音啊，是不是喝了Bourbon 这个 whisky， 好，然后呢酒精有烟熏过，但是呢他的声带可能还要拿到马路上去给汽车压过几回，才算是好真正的 Tom Waits 的嗓音。好，他的喉咙可能有被人家这样形容过，所以你就知道多烟熏了，待会听的时候可以感觉一下。但是呢很多歌迷其实就是喜欢他这样子沙哑的演唱方式。这首歌很好笑，叫做 Drunk on the Moon。我们刚刚呢月球漫步还不够疯狂，居然有的人酒醉了，在月亮上面酒醉，但是呢居然写了一个这样子的歌曲。好，他唱的非常的 slow， 我也是非常喜欢 Tom Waits 唱歌的方式，他钢琴啊好像都懒懒的弹在那个拍子之后，但是呢就是有这个 Tom Waits 他的韵味。 water and embrace the moon's on the wane. Tarts mutter their dream hopes the night will ordain. Come schemers and dancers, cherry delight, as a Cleveland bound greyhound, and it cuts through the night. And I've hawked all my yesterdays, don't try and change my tune. Cause I thought I heard a saxophone, I'm drunk on the moon. 那段萨克斯风 solo 有没有很精彩啊？突然变 swing 哈，有时候我听这首歌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就在小酒馆里头，汤姆韦茨就在我的面前唱歌。非常喜欢刚刚那首歌曲《Drunk on the Moon》。好，节目很快的一个小时又要到尾声咯。最后我为大家选播的歌曲，这个是天团啊 Rolling Stones。 哇，原来他们也曾经为月光写了这首 Moonlight Mile。 里面有这个大弦乐，如果你听得到结尾的话，是还蛮野性的。Rolling Stones 歌曲永远都是这么的帅。好，今天新月狂想曲为大家做的月亮专题就先到这儿了。你喜欢哪一首呢？用哪一首可以来陪伴你的中秋呢？希望中秋佳节大家都跟家人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祝你晚安咯，拜拜。